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冲。 第十三章，原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，秋生咧就去咗监仓度救九叔，武士威咧就入嚟搞搞震。当佢哋都发现任老爷条尸已经尸变变咗僵尸之后咧，就梗系惊噶啦。咁秋生就叫武士威快啲同九叔开锁啦。武士威就震腾腾咁将条锁匙一掉，就谂住掉俾九叔嗰边啦。点知条锁匙咧就咁啱晾正喺任老爷嘅右手上边。秋生同武士威一见到，唉，暗叫咗声碌柒。又见到任老爷飙过嚟咯，秋生就顺手又想攞啲嘢去掟啦。九叔一见就嗌啦，仲快啲捻住个鼻！秋生就急忙捻住个鼻停止呼吸啦。武士威咧亦都系有样学样，咁任老爷咧即刻就失去咗目标，停咗落嚟，突然间又慢慢拧转个身，做咩啊？佢望住九叔啊，而九叔依家咧就喺个监仓里边大大啖咁呼吸紧噶嘛。秋生一见到就嗌啦，师傅仲有你啊！啱啱讲完啫，任老爷即刻拧转个头，对住秋生就准备扑咯。九叔见到唔系路啊，即刻就嘻嘻嘘嘘，大大啖咁唞气啦。而秋生亦都即刻捻住咗个鼻，任老爷个鼻索索望望九叔嗰边，即刻就向九叔扑过去啦。须知道僵尸系冇人性，净系可以靠呼吸嚟引路嚟到辨别。任老爷当然就唔知系个氹嚟噶啦，去到监仓前边就谂住搲啊九叔咯。九叔就即刻一褪啦，点知个头咧就棘喺咗个铁栏山嗰度，九叔就退无可退，只能够用两只手指揿住个鼻啦。秋生一见到九叔被困病，望望隔篱武士威，见到呢条友咧就缩埋一嚿，灵机一闪，用只手啊出力咁对住武士威嘅小掩就追咗落去啦。武士威当场哎呀咁样就嗌咗一声，装鬼嚟咩？督我做乜鬼嘢啊？咁武士威一路捉住个小掩，一路顾住嗌。都唔记得咗任老爷呢回事啦，缩下缩下，时时时时咁就缩咗喺右边。秋生咧一边捻住个鼻，一边一碌就碌出去九叔嗰边啦。而与此同时啊，任老爷咧一拧转头就扑去武士威度，啪啪啪咁跳咗过去啦。九叔用眼神系咁瞄啊秋生，意思即系讲：喂，死仔，快啲帮我整出嚟啦！秋生亦都会意啊，捻住个鼻用眼神答啦：得啦，师傅。然之后咧，只眼就望去九叔个裤头带嗰度咯。九叔望望佢，又望望自己条裤，都未到佢谂完啫。秋生踎低一锤，就锤咗九叔条裤。九叔当堂成个人一窒，大喝咗声：屌你咩！成个人就褪咗后边啦。唉，一把年纪俾人锤裤，丑噶嘛。而呢个时候咧，武士威又缩咗喺墙角，见到任老爷过嚟，即刻又揞住个鼻啦。任老爷见到，咦，前面又冇人咯。听到九叔后面嗌啫，即刻拧转身又行过九叔呢边。九叔啊，休翻条裤，发晒烂渣咁谂住闹鬼阿秋生啦。而家先发觉，咦，自己嘅头冇棘住咯。望望秋生，秋生啊笑笑佢，礼手指指任老爷。九叔见到，拧拧头，唉，苦笑咗一嘢，都算呢条僆仔有啲急才啦。伸出个手指公，动一动。秋生啊，难得俾师傅赞一赞，切咁啊笑一笑啦。任老爷一听到，两只手又对住秋生系咁跳过去咯。秋生见到，即刻又用只手捻住个鼻啦。而咁样一来二去咧，条锁匙已经跣低咗落地啦。嗱，而家个位置就系咁嘅，九叔就喺监里边就出唔到嚟啊。任老爷就喺个监嘅门口隔住咗秋生，而武士威咧咁啱同九叔中间就冇乜障碍嘅，而条锁匙咧就喺武士威同埋九叔中间嗰个空地上边。九叔啊，望望武士威，系咁入佢啦，过嚟啦，仆街，过嚟啦！武士威敬敬青青咁望望任老爷，又望望九叔，又望望道门，唉，知道嗌都冇用噶啦，即时啊，蹑手蹑脚咁执起条锁匙，而佢哋三个啊，同任老爷嘅距离啊，就真系一米都唔到。武士威啊，手震震咁，一手啊捻住个鼻，放死有气出咁。一手攞起条锁匙，咁啊揾条锁匙去揾锁头个窿啦，撩嚟撩去，撩去撩嚟，就系开唔到。九叔啊急啦，一巴掌啊拍喺个头度，死蠢，两只手啊嘛！啱啱讲完啫，任老爷似有所觉啊，对住九叔嗰个位置又飙过去啦。 九叔向后一吞，冇示威呢，吓到锁匙跌埋落地，两只手就系咁揞住个鼻。九叔就屈闷啦，心谂呢两条友都冇鬼用嘅，咁啊伸只手出嚟又探啦。秋生呢个时候呢，就借势諗住引开阿任老爷啦，慢慢就闪咗去墙边，突然间就松开个鼻，系咁呼吸。任老爷闻到嘅，即刻拧转身向秋生扑过去啦。而武时威呢，呢个时候黑埋隻眼，失缩喺呢个监仓嘅门外边，惊到震啊！九叔望望佢，拧拧头，就尝试伸只手出去攞条锁匙啦。啱啱只手一掂到啫，咦，有啲唔对路喎。一望望，扑街，个头又棘住。望望秋生，正系忍住任老爷条丝啊，喺度左闪右避。正所谓你遮我都唔笨啊！侧头望望武时威，见到呢条咁嘅猪抌兜，突然轻轻一声冷笑，对住武时威嘅格碌底就一嘢搣咗过去啦。武时威啊，即时痛到汤猪咁样。好啦，咁秋生嘅危机解除啦。任老爷就对住武时威系咁飙过去啦。武时威呢个时候又痛又想嗌，又要唞气，冇计啦，就好似生马骝咁啊，痛山走啦。任老爷就后边追啦。九叔呢个时候呢，好无奈咁就望望秋生。秋生见到师傅个头点解又棘住嘅，又想笑又唔好意思。九叔就望住佢，一手拉住条裤，眼神就示意秋生啦。嗱，唔好再諗住除嗰条裤哦。秋生一边揞住笑，望望九叔个啰柚，然之后即刻拧转头，立起一支木方。九叔一窒，搞咩呢？只见秋生啊，双手攞住个木方，眼露空光咁对住九叔个头，兜头就勾咗落去。哇，九叔惊啊，呢条友唔系鬼上身啊嘛，吓到一缩，嘿嘿，又出返嚟啦。啱啱想闹佢啫，就见到秋生阴阴湿湿咁揞住个嘴喺度笑，一路望望佢条裤头带，一路喺度岌头。九叔就冇计啦，捽下捽下条颈，一边就喺度苦笑，一边对住秋生岌岌头。而呢个时候呢，秋生一眼就见到地下条锁匙，就谂住过去攞啦。点鬼知要呢个武时威呢，兜住个地牢通山走㗎嘛。砰一声就撞咗秋生度，两个人碌地沙咁碌咗喺度。而紧接住任老爷已经跳到身后面，而条监仓嘅锁匙呢，李老板仲远个头先。秋生被武时威撞到头昏脑胀，一边揞住个鼻，一边就望住佢，兜巴想升佢啦。武时威呢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揽住个头望住秋生，第一次啊，认晒低威咁喺度，哎呀，对唔住啊，我都唔想噶，咁样一副表情。秋生啊，望望佢，谂起佢平时趾高气扬咁样，而家咁惨，唉，又打佢唔落啦。嗱，秋生啊，真系几善良嘅。而九叔喺呢个时候，见住任老爷条丝已经又停咗，咁点解呢？因为三个人啊，都捻住个鼻噶嘛，佢就敲一敲铁窗，武时威同埋秋生嘅同时望过九叔嗰边啦，九叔就做咗个手势，将只手啊左边系咁摆摆，意思即系话你哋闪咩一边。跟住九叔自己咧就慢慢一步一步退到去监仓嘅后边。嗱，大家都知啦，监仓咧系一定空间噶嘛。而家九叔就贴住后边嗰埲墙，突然间就开声讲嘢啦：，扑你一架，有本事你入嚟啊，打我一笨！任老爷索嚟索去都索唔到嘢噶嘛。一闻到九叔讲嘢嗰阵锤啫，个身一转，对住九叔嗰边就跳过去啦。咁啱中间咧就俾到铁闸拦住，九叔呢个时候咧少少一个助跑，一个穿心腿，砰一声就撑咗任老爷嘅心口度。任老爷俾佢踢到成个瞓低，但系之后咧即刻佢垂直咁弹起，九叔连锤向后一吞，大大声咁啊讲啊：有本事你入嚟捉我，如果唔系我再伸多你一脚添，点啊？虽然僵尸就冇人性啫，见住到铁栏山系咁阻住自己，向后一跳，双手向前一揈，轻冚一声，哇！成道监仓门硬生生俾佢劈开咗一半。九叔一睇有机啦，佢就知道啱啱嗰脚踢出去啊，任老爷条尸咧就好硬身嘅，可以踢六埲墙咁。眼见住任老爷喺个监仓门口个虚位度跳咗入嚟，准备扑向佢，一个碌地沙碌过咗任老爷，然之后一个鲤鱼打挺，双脚凌空一蹬，就同时掹咗任老爷个背脊嗰度，借住呢度势咧，九叔个成个一支箭咁就飙咗出去缺口里边，一碌就出翻嚟。秋生见到，哇，师傅宝刀未到啊，啱啱谂住拍下马屁啦，九叔一手拦住佢就讲：刘王咧，刘王，快啲落嚟啊！ 抽身向旁边一指，留下喺嗰边啦。 好，你负责引开佢。 好嘅，师傅。话音刚落啫，任老爷就已经破监而出，直线就 A 过嚟啦。抽身一个翻身，大喝一声：系我喺呢度，就引开任老爷啦。而九叔喺呢个时候咧，就向另外一边一飙，成袋硫磺粉就立喺手里边啦。 抽身，闭气， 讲紧啫。手指凌空画咗道符，任老爷听到九叔嗰边嗌呗，即刻拧转身就扑去九叔啦。而呢个时候，九叔已经念完咒，画完道符啦，当空一扎硫磺粉就洒咗任老爷身上，剑指一划，手一翻，指尖上边三道火焰就冒咗出嚟，然随大喝一声：三昧真火！火火火！三道火柱咧就同指尖升起，一齐射去任老爷嗰度。而任老爷咧身上面有硫磺粉噶嘛，三道火柱一飞过嚟，成条尸即刻就烧咗起身，怪叫住喺度挣扎，谂住继续走啦。抽身就醒水啦，师傅麦斗啊！一伸手掟咗出去啦。九叔接个麦斗，好似系星云锁链咁，一揈咗去，麦斗条线啱啱一掂到任老爷条尸啫，火花四溅，任老爷成条尸啊，嘭一声就弹咗去埲墙度啦。抽身就问啦：师傅，使唔使弹多几嘢啊？ 唔使，呢条尸啱啱先至尸变，仲未成气候， 啱啱搞掂啫。武士威则隔篱讲啦： 哎呀，九叔好嘢，九叔威武啊！ 唉，吓到声都变晒。九叔我望望佢，眼神嚣嚣地咁喺度问噶啦： 咁你而家信啦？ 九叔， 唉，唔使讲啦，我哋而家即刻起程去任小姐屋企。 秋生就讲啦：文才咪就喺嗰边咩？ 文才，文才搞得掂咩？ 武士威跟住话啦：咁系。呢隻劲呢定还是有嗰隻劲呢？臭神即刻讲啦，咁梗係做老豆嘅恶国个仔㗎嘛。 咁好啦，文才嗰边又系咩情况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